外国媒体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由国防科学院举办的新型防空拦截制导武器系统试射的消息。有俄罗斯、日本、新加坡、波兰、古巴、印度、柬埔寨、印尼、中国、缅甸、阿尔及利亚、埃及、委内瑞拉、法国和德国等国和地区的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站媒体报道了上述消息。新闻媒体登出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